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62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复得正等无异。这一段经文是说的称名无异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菩萨的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62恒河沙菩萨这个数量呢，实在是没有法子计算的。菩萨虽然是自利利他，代表着种种法门，各个差别，意思是在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佛明经里面看到世尊跟我们说了啊，10000多尊的佛名，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呢，实在讲呢，那是更多。在华严经里面，我们明白了菩萨是代表因地修行的法门，佛是代表果地上的圆满功德。那么一尊佛一尊菩萨只代表一种法门啊，代表一种法门。这个一切佛菩萨里面呢，地区有两位很特别啊，像阿弥陀佛，你们在扩诵本都念到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啊，你看其他的这个佛没加这个这样的字样。那么加上这样字样啊，就是你念一尊阿弥陀佛，就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就通通都念到了，啊，就是你一念一尊佛号啊，就等于念一切佛的佛号。啊，菩萨里面呢，观世音菩萨特别，啊，只要念一声观世音菩萨了，就等于念了62恒河沙数的菩萨，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所代表这个法门呢，这是总持法门啊，所谓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么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晓得啊，何况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分啊。这个缘分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同样啊，都是耳根最利啊，菩萨是代表的是耳根圆通，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也是耳根最利啊。所以观音菩萨他所得的圆通本根啊，就是耳根一门啊，开发这个这个从文性里面呢 得一心不乱的。啊，那么在禅家讲呢，就是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以一身应无量身，以一心呢应无量众生心。啊，那么上一次啊，在上一周啊，有一个同修提出这个问题，啊，我也跟诸位解释过。菩萨以一身去应无量的身，以一心应无量的心，那么他到底是一个身识还是众多的身识呢？啊，这是由同修提出这个问题来。实在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反复的见量来测佛菩萨的境界。套经上一句话来说呢，是无有是处啊，没有办法，做不到的。诸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够达到的，这个境界也不是几句话呢就能够把它讲清楚的。啊，实在说呢，根利的业余可以道破，根钝的人啊，愈说愈迷惑啊。当然，说听呢，都需要有善巧方便啊。那么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那就是本经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心。这个业不是诸佛菩萨的业，诸佛菩萨已经不造业了，所以才能够寻众生之业感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因。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有业感，还佛菩萨就能够现无量无边身啊，个个人呢都得感应了。啊，我们现在所想不通的这个道理，我们有一个关口啊没突破啊，那就是迷在啊这个神识究竟是一是多呢？啊，一多都是迷呀，没有能够破这个关呢，啊，也就是没能够破这个迷。啊，一多是两边。你们诸位想想看，即使能够啊把两边都摆脱掉了，这你才能见得到了。见到之后，这个事情才一下就明了啊，不再有疑惑了。啊，那么再说这个问题现在困扰着我们呢，我们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啊，为什么呢？那菩萨神是一个也好多也好，可以暂时不理他，不管他。我们先求一心要行啊。如果这个问题你要是放不下呢，的确障碍你正义心不乱，这个亏吃大了。啊，我们学佛的人说，跟利的人那一文千物好啊，没有问题啊。跟钝的人有钝的人办法啊，我不懂，不懂没关系，不懂我不理会他啊，我也不怀疑他啊，我就是求一心不乱啊，自己到达一心不乱了，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了，这是个好办法啊。所以在佛法里，无论是宗门教下，无不是以求根本智为第一桩大事情。凡是障碍根本智的，一概不予理会啊，不叫他妨碍着我们，这就对了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涵容周边，自在无碍，这种境界是诸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楞严说得很详细啊，华严法华啊，圆觉经里面啊，乃至于大乘起信论啊，我们现在这个讲堂选的这些经论的时候，对这些问题都有很深入很透皮的说明啊，希望大家是多多的留意。那么正因为这个菩萨住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啊，这个地方才讲啊，六十二恒沙菩萨所证的法门，像华严里面呢，才以五十三位菩萨做个代表啊，六十五十几个法门。那么这些菩萨所证的法门，皆不离观世音菩萨所证的法界海会呀！啊，这个会是智慧智慧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的功德与六十二恒沙菩萨，这个菩萨都不是普通菩萨，你看看经上讲的法王子啊，啊，法王子在一般呢都是称等觉菩萨才称法王子啊，等觉以下才称大菩萨摩诃萨啊，等觉菩萨才有资格称法王子啊。那么由此可知，六十二恒河沙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为呀啊，观世音菩萨名号与他们就可以相等啊。我们要念六十二恒沙菩萨，念累死了啊，恐怕念一辈子，一个菩萨念一遍都念不完啊。六十二恒河沙数真的这一生一天念得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念一百年恐怕都念不完啊。可是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就与受持六十二恒河沙菩萨这个功德相等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释迦牟尼佛决定不讲假话， 啊。那么这个话虽然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观世音菩萨当着释迦牟尼佛面说的，那怎么会是假的呢？啊，如果观世音菩萨是夸大了，那佛马上就指责他，啊，你说的太过分了，啊，会指责他的。啊，佛不但不指责他，而且还要赞叹他，可见的这个话是真实不虚啊。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相信。啊，在中国自古以来专门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很多很多，啊，依这个法门而修的，啊，每一代都有许多人，啊，那么修观音法门，我们这个道场也特别提倡，啊，我自己也是修这个法门的。观音三经一定要说，啊，这个三经里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一章，这是观音菩萨的经，啊，楞严经里面的二根圆通章，啊，你们也记不清楚，是记第六卷。啊，楞严经的第六卷，啊，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经，华严经里面有观自在章是观音菩萨经，啊，你看观音菩萨经都分在这个大经里头，华严、法华、楞严，啊，这个是修观音法门呢不可不知，不可不懂。那么这个法门呢，跟这个弥陀法门一样，啊，也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最上乘的圆顿大根性的人受持这个耳根圆通啊，很容易开悟啊，能够得利益啊，就是业障深重，那些顿根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感应，可见的这个法门呢真是慈悲广大了。那么其次呢，这个讲的这个福德正等，要依照本经所讲，菩萨已经在这个是暗示我们啊，六二十五种修行法里面呢，这是耳根最为殊胜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前面前面的是二十四圆通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啊。这个是一称这个名的时候，能够与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这个福德相等，没有看到过这个字样啊。唯有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的啊，这就是显示耳门的殊胜啊，就是耳根圆通啊，在一切圆通章里面最为殊胜。但是他的话没明说，啊，暗含的有这个意思啊，啊，注意细看就会发现到，啊，这个明说呢在后面，啊，后面文殊菩萨 简玄圆通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出来了，大是此方真教体清净的英文啊，后头文殊菩萨会说啊，观世音菩萨不必自己介绍啊，不必自我来夸耀啊，也由文殊菩萨来说啊，他说的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已经就暗含着意思都有了。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说世尊，我一名号啊，我是观世音菩萨自称，与彼众多名号无异。这个众多就是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没两样。一个名号等于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那么这什么原因呢？是有我修习得真圆通。这个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要晓得，名号只是音声，音声就是如来藏性，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道理。这个没有通达如来藏心，这是我们讲的凡夫二乘全教菩萨啊，都没有能够通达藏心。那么他为什么原因不能通达呢？佛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只为了多一个情迹而已啊。情是情识，嫉是嫉妒分别。这是世尊呢为我们一语道破。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得一心，不能断烦恼，不能开智慧，不能明心见性，障碍呢就在此地。所以修行修什么？破一切情执而已。情就是妄想心，就是妄想，执是执着，没有别的，千经万论呢，只为了这个。情迹不断，这个生死轮回呀，永远没有办法了的。这个生生世世，实在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永远没有法子摆脱。 无法摆脱当中，诸位就要晓得，这个轮回啊，是越轮回越苦，这是一定道理的。啊，你要以为说，哎，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比这一辈子好了，你这是妄想。啊，我们世间法有一句话说，一代不如一代呀。这话很有道理呀、啊！啊，你就打开历史来看嘛，中国外国的啊，有史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天。你看看人类的业障，古报地区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要以为好像我们今天科学发达了啊，我们一切的这个受用啊。那比古人都要进步啊，比古人都要享受啊，不错，这个是的，这是事实啊，是吧？这是物质上的享受。如果你要再看看精神上的享受呢，哎呀，那不如古人啊。从精神上这个享受来说的时候，地球一代不如一代。从物质上的享受呢，一代比一代强啊！但是这两者价值，我们要加以评论的话，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要重要得多啊！精神生活里头有真乐。像孔子那个时代啊，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哎，他还不改去乐，他乐的什么？每天连饭都吃不饱了，他很快乐啊，那就是呢，那他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啊，他虽然很贫穷啊，他很自在，他很快乐啊。一个人生这一生当中生活得很快乐，这就是人生啊！这物质上样样都不缺，生活得很痛苦，这个人呢，这些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啊！你们想想，美国有个大财主啊，前些年过世的，报纸上登到的啊，休斯啊，他自己这个私人财产啊。有20多亿美金啊，这个世界上少有的这个财富啊，啊，他物质生活他真是应有尽有了啊，精神生活的时候痛苦不堪。所以有人问他的时候，你生活快不快乐？不快乐，很痛苦啊，因为太富有了啊，出门的时候都要请很多保镖啊，给人家讲话的时候，人家买卖交易的时候，跟人讲话的时候不敢面对面，用电视啊，距离好几个房间，为什么？怕人家害他，等于自己把自己关在监牢狱里头，一切都不自在了啊。所以富而不乐啊，富而不乐啊，不如贫而乐啊。诸位要懂得这一点啊，人生的价值是真正快乐，不是叫富有啊。富有对于一个人来说不重要啊，快乐是真正的重要啊，特别是冷场的这种快乐啊，这个快乐在外国也没有啊，只有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伦常之乐啊，所以有天伦之乐啊，外国没有啊。外国小孩长大之后对父母很冷淡啊，父母到家来吃餐饭的时候还照样要算饭钱啊，你想想看多可怜 啊，那个儿子如果招待请他吃一餐饭不收钱的时候，哦，我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学，外国人老年人，年轻人不晓得。啊，年轻人说他还没老，啊，他这个苦还没有来，他还没想到。到他老了，哎呀，再看到我们中国老人呢，儿孙满堂啊，啊，都居住在一起，小孩子很孝顺了，奉承的时候啊，他羡慕的不得了。啊，这是文化不相同啊。那么这个是说什么？说是反复之路。可是反复之路不是长久的啊！这佛给我们点破啊！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谁能免得了呢？啊，谁都免不了。啊，佛法之好，好在是应机说法。啊，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它分了很多个阶层。啊，我们讲五乘佛法，是从大的层面上来说的。你喜欢在哪一个层面，佛就可以帮助你，使你达到你的愿望，满足你的需求，可以做得到啊！你觉得人生很快乐，人生很好，佛跟你讲人乘佛法啊！你要希望到天上去享天福，那么佛就跟你讲天乘的佛法啊！可是预先跟你说，人天是不究竟，人天之乐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它不是真乐啊。真正的乐是要觉悟，必须要超越三界啊，要超越轮回啊。你成佛、成菩萨，然后成愿再来，应化在世间，这个得真乐。啊，为什么呢？没有生死了。啊，这是真的。啊，那么你要是硬化，啊，是不是硬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出家人，是个祖师呢？啊，不一定。你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应化的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在各行各业之中没有一个行业里面佛菩萨不应化在其中的啊，男女老少，什么样的身份都有，真是应有尽有。啊，这个里面才是有真乐啊。那么这个一定啊，要通达。如来藏心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时候， 明心见性，观世音菩萨今天要证真圆通啊，你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要得真圆通啊，才能够有真路啊，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啊，这是佛法里头最究竟最殊胜之法。那么证得如来藏心了啊，各位常常到这里听经呢，总需要记住啊，像我们在圆觉经里面所说的，佛说的圆觉，楞严经讲的如来藏心，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法华经讲的一乘法，通是一个意思啊，一个境界，一个意思，名称不同，事情是一样的，所以通达藏心之后啊，疑也是发心，多也是发心，疑不为少，多也不为多，只要啊你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证得闻性圆明，不是由于生成而起之间，这是闻性圆明。如果是由外面的因生，就生成啊，动静而成，这是讲因成起的那个之间呢，那就是佛在本经里面所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这些境界要晓得啊，然后在自己这个修行觉观当中，你才晓得什么叫觉，什么叫不觉啊，你要能够觉不觉，那不觉就是觉了啊，你要悟迷，那迷就不是迷了，迷就是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夫，这一点特别要紧啊，自己才能入得了法门呢。菩萨在此地说，由我修习得真圆通。那么我们不要忘了，楞严会上的当机者是我呢啊，当然我呢在此地是个代表啊，也就是像我呢这一类的人，这是楞严会上的当机者。那么阿难这一类也是什么人呢？阿难在十大弟子当中多闻第一啊，可见的这个楞严经啊，就是为多闻第一而说的 我们常讲啊，这个佛门里常说啊，沉寂戒缓，我呢就代表这一类的。啊，观世音菩萨在此地是暗含着点化这一类的众生。啊，那么刚才也跟诸位提示过，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分，那就是我们这一方的众生大多数都是根性的，这个耳根呢比较利，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此地讲啊，真圆通。难道前面24位所证的圆通是假的吗？当然不假，都是真的。啊，菩萨在此地强调一个真圆通呢，那就是25种圆通法门里面，这种圆通的时候最容易成就。意思是在此地，并不是说前面24位所证得的不真。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过去裴修居士啊，这在佛教也是很有名望的一位大居士啊，那么他在世间有相当高的地位啊，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一天呢，他去访师啊，看到这个老师一个人呢在草庵里面打坐，很清静啊，他就问呢，啊，老和尚有没有侍者啊？啊，有没有伺候你的人啊？老和尚说，哎，有一两个，哎，只是不好见客啊，不好见客。这个裴秀说了，他说在哪里呀？啊，为什么不好见客呢？这个老和尚就叫了啊，大空二空啊，你们出来吧。这个大空二空出来了，出来是什么？是两头老虎啊。老和尚在山里面修行，茅棚修行，陪他作伴的伺候他的是两头老虎啊。这两头老虎从旁边按后面出来了，说这个裴相公啊，他做宰相的啊，裴相公这个吓了一跳 啊。那么这个老师看到这个裴相的时候，这个神情不能够稳定下来啊，看他有害怕的样子，就把两个老虎说，好了好了，已经见过面了，你们到后面去，后面去。老虎就走出去了。哎呀，这个是裴相的时候对老和尚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么裴相就请教老和尚啊，说老和尚你修什么法门啊， 有这样的感应呢？老汉一句话不说，啊，待了半天呢，就问他：“你会了没有？”不行，不会。啊，你们注意，你们会了没有？一心不乱呐、啊，啊，不要说证得这个理业心，证得事业心就可以了。啊，事业心里面说我执破了，啊，真正讲的无我了，无我与一切众生就可以相处了。没有分别了啊，培相是不会啊。老和尚讲啊，好吧，